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91集。此话一出，立刻在朝议中激起千层浪，坚守派和突围派展开了激烈的舌辩。坚守派称出城风险太大，万岁亲身赴险，一个守卫不周便有终身之恨。突围派称留在此地不过是温水煮青蛙，等弹尽破城一样是终身之恨。总之，两派各有各的道理，各有各的阵营，打的倒都是忠心护主的旗帜。被他们紧紧护在中心位置的萧定感觉头疼。此时来自前线的段祺义的意见左右了众人的视线。段祺义称，因为京城占地大，城墙长，匈奴的包围圈也并不是滴水不漏，至少他守的西南门因为地势不平不便行马，匈奴人的攻势便很有点后劲不足，如果真的突围可以考虑此处。萧定沉吟，段祺义的讲述为突围提供了可能性，一时间弃城的呼声在朝堂上成为主流。而萧定因为前线的频繁失利，也并未如前次一样坚决地否定这项提议，在他心中此时其实是隐含着一些失望的，哪怕是他压下心结启用陈泽明，陈泽明能做的也就只是替段祺义继续守城，两者都是守，并不能因为前者是名将便守出朵花来。而坚守则表示此后还有漫长的等待，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事情的走向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。萧定有和京城共存亡的心，但那是因为他想在绝境中反败为胜，并不是因为他活腻了想陪着众人自取灭亡。在早朝的最后，他反常的没有驳回御史忠诚的上奏，他只简单的留下了两个字，在意。陈泽明在战事中听到这样的变化大惊失色，立刻派人召回了多嘴的段祺义。在匈奴军这一天的日常攻击告一段落之后，陈泽明安排好人手，自己则纵马入宫求见萧定。萧定立刻请他入宫。 不能弃城。 爱卿有什么话直说无妨。 匈奴人惯用为三缺一之术，从来都是诱敌出城后断其后路，在平原上设伏追而围剿。万岁确定一旦出城，车驾快得过敌人的骏马吗？届时敌人以五为一，想退回城中已经万万不能，重围之中还能逃到哪里去？ 他心中愤怒，说话也异常直接。萧定脸有点僵了，沉吟不语。 本来京城墙高城坚，兵士们才能凭借他抵挡数倍于己的敌人，真要到了城墙之外，这些优势荡然无存，将士们拿什么抵挡敌人的快马尖刀？ 城中粮草不足， 京中官员商贾甚多，每家都有余粮囤积，若能收集起来足以支持到援军到来。 援军战力不强， 请万岁派出探子探听各路秦王军的位置，命令他们彼此保持联系，不要轻易与匈奴军接触，以防对方各个击破。待秦王部队会合完成之后，匈奴军便是突袭也不那么容易得手，届时殿前司在城中来个遥相呼应，前后夹击，那胜算岂不比此刻临阵脱逃要高上百倍？ 萧定沉默了，他也并不是多赞成此刻弃城而逃，坚守的决议最初是他提出来的，让他转身立马承认自己判断原来是错的，他也不大乐意。 朝堂上的臣子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，他们的言论里有大公无私的大道理，也有假公济私的小算盘。陈泽明，可是你呢？你到底是公心还是私心呢？ 陈泽明在他的目光里并不退却，不知何时开始，他已经不惧怕萧定的审视。他可以想象得到萧定此刻正在想什么，他们太熟悉对方。萧定的猜疑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，那是出自深宫的他的积习， 哪一天不存在了，陈泽明倒要为他感到惊讶。 你有几成把握退敌？ 五成。 大胆！不过五成，将军怎么敢拿万岁的性命儿戏？ 万岁若是弃城，那便一成也没有。 啊，这难不成这弃城？ 这 是什么 惊险？ 只能继续下去， 怎会如此啊？ 这怎么办呀？ 萧定动也不动地靠在座上，眼底隐约有些薄怒，盯着陈泽明不说话。 万岁三思。 那一夜，爱卿看过那些奏折，有何感想？ 陈泽明微怔，立刻意识到他说的是那些情斩叛逆的奏折，眼神一下暗淡了。他虽然知道萧定疑他，可自己到底是一心为国，被人这么迎头痛击，不是不心痛的。沉默片刻后，缓缓开口：“ 万岁仁慈，重罪之下，竟能饶臣不死，此后更给了罪臣将功赎罪的机会。罪臣该当死而后已，以性命报天恩。” 不对不对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朕让你看那些奏折的用意是，此刻国家危难，你当为国出战，那么此后无论你身后有多少案件，朕当为你一一挡治。 陈泽明震惊地看着他，良久目立，不能出一眼。萧定直起身体，靠回座椅中，同时展开了一个善意的笑容。这次谈话结束在一个陈泽明从未想到过的方向。他离去后，萧定立刻追加封赏送入军营，几乎是陈泽明前脚入门，后脚赏赐便到了。和赏赐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，一名少年卫士。萧定在圣旨中说，此人弓马极精，武艺超群，特赐与陈泽明做个禁卫护身。这少年名唤陆从云，年纪不大，却已经八品功名在身。陈泽明仔细看，这人身形矫健，形貌隐约有些眼熟，似乎就是那一日昭华门下射杀庞大勇的人。回想那一日，陈泽明也不能确定那一箭的本来目的是不是自己的后心，想着难免有些隔阂，但萧定的意思他也无法违背，只得将这人收入麾下，让他做了一个亲兵头目。几日下来，陈泽明发觉这陆从云稳健精干，处事大气，是个难得的人才，只做一个亲兵着实有些委屈，想提拔他做个偏将，那陆从云居然不肯。 万万不敢，陛下要小人来此，便是保护殿帅，不好妄自为命。 那你便跟着我吧。 多谢殿帅。 陈泽明料定萧定是对自己还不放心，才定了这么个钉子在自己身边。对陆从云虽然诸多礼待，但到底有些冷淡，只是点头示意他退下。接下来军务缠身不可开交，转眼便忘记了此人。待一切安排妥当，众将退下，陈泽明出帐，看到陆从云持枪守在帐外，不禁惊讶。 今日是你当值吗？ 下官有事禀告将军，是已跟守职兄弟换了班。 什么事？ 将军不记得下官了。靖王殿下让下官代问将军安。 陈泽明这才恍然大悟。当初送别靖王时，有位靖庄少年一直在道旁等待，想必就是他了。之后自己亦是目送两人离开的。只是事情过去这样久，陆从云又比当时高大了不少，一时间哪里看得出来。一想到靖王，陈泽明心中一热，忍不住下座扶陆从云起身。 靖王如今怎么样了？ 靖王如今又是太子了，殿下谢谢将军曾援手的恩德。太子说无论何时，他总会尽力保全将军。当初万岁复辟的计划，殿下也是知道的，并派了下官前来。此事，下官此次来，是自己要求的，必 并非万岁的意思。下官从小仰慕将军，如今国难当头，愿跟随将军左右，以尽绵薄之力。 陈泽明心中大奇，若不是为了监视自己，萧定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送了陆从云给自己？他想了一想，若有所悟。 你弓箭能射多少步？什么准头？ 那一日将军若是不闪躲，那支箭当从将军腋下空隙处刺入庞大勇胸口。 真是少年神射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